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喜悦，作词许巍，读歌人吴周彤。难忘的九月，一只蝴蝶在飞舞，翩然起舞你左右，落在我手上。和风中的雨丝，庐山东林的晚钟，梵音飘渺在耳边，回旋向天际。多么难舍的九月，我能日夜守护你。记忆深处的旅行，短暂的相聚，愿此时的暖阳也在静静照耀你，带着我所有的感激，对你们的思念。命运的使然，我这漂泊的游子，每次思念远方的你们，我会向故乡顶礼，心中升起的喜悦总在归乡的旅程。当家门在开启时，这世界变得温暖，心中升起的喜悦总在归乡的旅程。当家门在开启时，我会紧紧拥抱你，紧紧拥抱你。 翩然起舞你左右，落在我手上。和风中的雨丝，庐山东林的晚钟，梵音飘渺在耳边，回旋向 闪耀我，流云摘不走我，转眼就开花落，骄傲当时的我，究竟有多少 now

决定在狂舞的雨里，我听见。